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小时空修心课，我是德芬。今天我们继续探讨创造的课程。上次谈到了我们对于命运是没有什么办法改变的，生下来什么就是什么，哪个国家就是哪个国家，哪个家庭就是哪个家庭。而随后发生的很多事情，比方说你在几岁的时候会从农村到都市去，或是几岁的时候父亲会死亡，或是父母会离婚，这种事情也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，但是这些事对我们的一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。这是谈到命运的方面。另外我们说到，当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反应模式，我们是不是能够改变呢？我们看到很多人的反应模式也都是天生的，他们在逆境当中的反应就是能够那么的出彩。比方说我老喜欢说的澳洲的那个尼克，他没有手没有脚，可是他活得光辉灿烂，有滋有味，做了很多我们正常人都不能够做的事情，娶了美娇娘，还生了两个孩子，他的人生真的特别精彩，自己成为一个激励专家，全世界的人都喜欢他，都觉得他好棒哦。如果你要问他为什么能够这么做，说实在的，他的心路历程也不见得有太多能跟大家分享的。比方说上次我在微博放了一个视频，一个小男孩4岁的时候，前后半年的时间，先是失去了父亲，又失去了母亲，这个孩子是很悲伤的，可是他决定要让周围的人微笑，他自己就能够获得快乐，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快乐小天使，常常买了一些小玩具到车站到机场分送给一些陌生人。大家看了这个行为以后，自然而然的都会破涕为笑，甚至拥抱他，他也从中得到了很多的快乐，也就抚慰了他丧失双亲的痛苦。这个孩子才4岁。那你要问他说，是什么驱动你这么做的？你为什么决定这么做？你怎么样能够有这样的勇气从你这个苦难当中走出来的呢？我相信他是没有办法很系统、很理性、很有逻辑地告诉你他的思维方式是什么，他是如何改变过来的。所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，而我们面对发生的事情的反应态度大部分基本上也是天生的。但有些东西是我们后天可以学习的，就是你自己最弱的那一环，那就是提供你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。我自己的状况就是我的亲密关系，它是我最弱的一个命门。当我面临亲密关系失败的时候，我其实做了很多的研究和探索，看看人家的亲密关系究竟是怎么样出问题，又怎么样好起来的。这种状况之下，我也开始检讨过去很多我做的事情，哪些地方是不周到的，是破坏我亲密关系的。而将来在进入一段亲密关系的时候，我就会非常的有觉察，注意自己这些方面的一些习性模式，那些不好的会造成我亲密关系紧张的习性和模式，在将来我的亲密关系里面我就可以改变。这样是不是也可以改变我的命运呢？我相信是可以的。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谈的就是，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，我不愿意做受害者，我也不愿意把过错都推到别人身上，把自己弄得苦兮兮的。我是愿意去承担错误，承认自己的缺失，让自己好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，也能够让自己很坦然地说出自己问题在哪里，然后获得指正、指教，然后去改变。如果你问德芬，这个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那我也跟你说，亲爱的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就是觉得我想去改变，我愿意去承担，我不想做受害者，我愿意诚实地面对自己。我还一直跟周边的朋友说，希望你们能够指正我的错误，如果我有隐性的傲慢出现，如果我有不周到的地方出来， 如果我又有自夸的嫌疑或是自我中心的倾向，我都希望你们能跟我说。也许你要问，我怎么能够做到这样的呢？我必须很谦卑地说，这是老天给我的，我没有强迫自己做到这一点。所以当我了解这一切的时候，我就对人有了更多的慈悲，知道我们常常都是身不由己的。明明知道诚实是最好的策略，可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让自己过心里的那一关。明明知道责怪别人可能是让自己更加无力的一种方法，可是我们就没有办法面对自己内在的那个阴影和黑洞。我们宁可去把过错推到别人身上，让我们自己感觉好一点。而我自己的方法就是，我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。所以我会去看那些反应模式比较好的人，他们的做法是什么，然后我真心地去学习、仿效和改进。这是我的做法，我相信这样就能够改变我的这个弱项，让我的生命更加的丰富和美好。亲爱的，我也都鼓励你们能够去看自己生命当中一些比较紧张的关系，不管是跟亲人也好，跟同事也好，或是跟重要的另一半，或是跟金钱、健康也好，我们都能够愿意去看到自己哪些模式是不能够带来幸福的，哪些惯性的反应是不对的，然后下定决心要去改变它。那么这样一来，我们才有资格说，我们可以掌握我们的命运，创造我们的命运，否则我们就是被命运牵着鼻子走。在今天后面的冥想时间里面，希望大家能够在音乐声中好好的陪伴自己，看一看我们有哪些模式是需要去改变的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